承担任何责任。因此英方无权假借中英联合声明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干涉中国内政，强调港区国安法是维护国家主权，更好地贯彻国两制，保障香港繁荣，奉劝英方悬崖勒马。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970点，升2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04点，升23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8.71，瑞士法郎0.963，加元1.355，人民币7.19，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121，欧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6.09美元，卖出1,707.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六月十八分，李连航哥玩得好认真。 大家姐，大家姐，啲听众话咧，李志刚同你好似样，佢系咪你私生子啫？ 我边鬼生得佢出啊？ 唔通你想收埋个小鲜肉小白脸？ 哎呀，咁我都知佢中意饮莲藕老火汤嘅。 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1-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咪好似饮完老火汤咁样，行气活血，虎虎生威。 讲咁多，记住听实美言康康啦。 二台六月三月份，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上再加亲。嗯， 星期三见面快过三关挑战站，齐齐打大佬，有请曾志豪、 师兄祠堂 Alex 李志刚带你直闯师兄的禁区。 二台六月三月份，真系噔噔噔噔噔。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呢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8分啊，嚟到6月3日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喺直播室有 Kitty 同埋 Molly 之外咧，仲有 Annie Johnny。 Hello，Annie，Kitty 同 Molly 好，大家好。 好似好耐冇见咁， 系啊， 感觉 快啫嘛。 但系因为你剪咗头发啊嘛。 哦，定系因为我哋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都系啊。 我之前咧，我记得咧 ，Kitty 讲过一个 日本啊，咪你话跟住佢拎住个名牌袋嘅时候咧，定系话住一个豪宅嘅时候咧，咁佢就会将自己全身即系就会打扮，跟住令到自己会靓咗嗰啲噶嘛。 啊，即系之前系咪你讲嗰个日本咧有一套好似即系真人嘅去即系真人 show 咁样啦，就揾一个住喺比较穷乡僻壤嘅女仔，同一个咧即系本身系有钱嘅，住喺啲好高尚住宅区嘅女仔咧，就对调佢哋嗰个。屋企就住一排，咁发现咧，除咗住嘅地方唔同咗咧，佢哋嘅生活习惯咧都唔同咗啦。咁啊，嗰个女仔咧本身好穷嘅咧，即系或者比较叫做淳朴啲啦。咁啊，搬到去呢一个比较高尚嘅住宅嗰度咧，可能佢觉得自己好格格不入啊，同啲邻居啊，或者即系自己所有嘢咧同个配套咧都好唔同啊。所以佢自己咧连个装身啊、打扮啊、手袋啊等等咧都会完全唔同晒嘅。 系我点解？突然间抄翻呢一样嘢想讲咧，就系咧头先咧，你咪话 Annie 都剪咗头发嘅，跟住我就好想讲咧，我另外一望 Annie 嘅时候，我觉得成个 Annie 系 sharp 醒咗，好似疫症过后咧， 即系你话完咗啦， 系嗰种又未完嘅，但系你 feel 到已经开始咧，隔咗几个月，可能大家咧都颓嗰个嘅生活咧， 即系点样好核突咁啊？你由头至脚都唔见得人， 或者可能想精神啲，所以我真系觉得你靓咗好多，你系咪刻意今日打扮？扮过咧，着衫都唔同咗咧。 唔系嘅，呢个我着过多次。 你喺潜台词系咪话 Annie 之前嗰几个月都好颓啊？ 唔系，其实我自己系咯，所以跟住我整个头啊，嗰啲我都有整到啊。所以我相信应该好多人而家都系开始女仔开始贪靓翻，唔知系咪咧？ 喂，不过讲真的，即系如果你自己个人咧，打扮一下，或者叫做即系化个妆，即系梳梳下头，换件衫咧，系令自己成个人都好似突然间都精神啲。即系你试下。一日又當你疫情唔出街，你起身就著嗰件睡衣啦，當然，然後一路唔出街咪基於係咪咁一路都唔換嗰件睡衣，咁直照夜晚會沖涼嘅，但沖完涼你都係換翻睡衣或者家居服嘅時候，其實你全日嘅感覺就覺得自己係好似瞓覺咁，即係完全冇一種精神嘅感覺。係 啊， 係啊，所以我覺得我今日出嚟見下你哋咧，咁我梗係要精神奕奕， 即係又梳下個頭啊， 梗啦梗啦， 換翻件靚衫啊， 換個look咁啦。 係啊，咁我覺得都緊要㗎，即係自己好多嘢冇得控制嘅時候，呢啲嘢可以自己揀㗎嘛。 係啊，所以嗰陣時咧，我同自己講咧，我暫時我係堅持到嘅呢件事，就係咧我由有一個在職媽媽變成一個叫做乜全職嘅媽媽，好似唔係幾啱。我哋在職媽媽即係有工作， 都啱嘅， 變成一個全職做媽媽，係啦係啦係啱啱啱係。咁樣咧，我就同自己講咧，我一定其中一樣嘢咧，唔可以偷懶嘅咧，就係我每一日咧都一定要係即係換衫。 即 系点 啊？ 即系我 唔可以起身嗰件睡衣着到夜晚煮完餐饭。 冇错啦，即系我唔可以我老公朝头早翻工之前见到个 look 系咁啦，系咪？因为我唔会即系特登早过起身去打扮一番先至迎，即系迎送佢翻工咁，我一定唔会啦。而佢翻嚟嗰阵，我又系嗰个 look， 咁样我觉得咁样就真系会变咗个黄面婆。 我就正正想问你哋呢个问题啊，即系你哋如果喺屋企真系完全你明知自己唔出街嘅，会唔会长期都系着住嗰套衫啊？即系你。睡衣即系瞓觉嘅时候就会着嘅衫咯。 咁但系佢有个老公喺度成日望住佢噶嘛，即系放工翻嚟，即系希望愉悦下嘅时候，咦，又系你啊咁样，咁佢梗系 好歪嗰个你。 系啊，但我觉得如果真系自己一个人喺屋企，或者即系你同妈妈住咁样，咁你阿妈唔会嫌弃你，觉得体验咗你噶嘛，咁所以就我觉得都 OK 嘅。 系啊，我就系一个咁嘅人咯，即系我唔会嘅。但我知道有啲人咧，就算可能就系同屋企人住啦，即系唔系好似阿 Annie 咁同老公住咧，佢都会系咁样，佢好坚持，因为。因为佢觉得直情系佢间房或者佢嗰张床已经系好似一定要无菌状态咁咧，佢一定要连自己都要换晒睡衣先至会上张床。一落床嘅时候，因为佢唔想自己喺梳化嘅时候沾污自己，佢都喺梳化坐完之后会沾污自己张床，佢就一定会换个第二套衫先至，即系佢瞓觉就一定系另一套衫咯。 其实都 有人会讲噶， 尤其是疫情期间咧，即系佢以一个卫生为理由咧，我觉得都好合理。但系我系为咗美观。 觀，同埋費事咁黃面嘅做旅遊。 我自己就會實用性咯，即係我啱啱都諗到有一個情況底下，就係我自己喺屋企，咁就算我唔出街咧，我都會喺屋企換衫嘅咧，就係可能我想喺屋企做運動啊，即係有時譬如你著住套睡衣，即係鬆飄飄咁樣咧，即係鬆泡泡咁樣啦，咁跟住你去做啲即係可能拉下筋啊，或者即係瑜伽咁樣，即係跟住個 video 做咧，你硬係會覺得好似唔係好落力，但係當你一換咗套衫嘅時候咧。你即刻好似想做多幾 part 咁樣噶，因為你好似已經在嗰個狀態，或者你束起個頭髮咁樣咧，咁你就會特別好似投入喺嗰件事當中咯。咁我覺得所以即係衣服啊、衣著打扮咧，都係幫到嘅。 这件薄背弃世界太多灰暗，靠这个小伙子天天发问，从没怕难题过分，就撞向巨人。那一次狠狠背弃你的关心，说一句最好再不必过问，却不知当天你的伤心。从来没有什么事使你放心，跌到了却始终有你这依靠，才能令我面对世间所有纷争。哦哦哦，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亦全当天在一起。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储气，才怪日月如飞。每一次碰到最冷冷的诅咒，退守到暗黑孤单的宇宙，唯独你无常照亮，站在我背后，照片里仿佛听见你的声音，反复说那些窝心的慰问，才明白当天你的指引。从来未知什么是可以永久，却想在某一天成熟再追头，闲谈玩笑再细味，一生已足够。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逆转当天在一起。挨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储起，才怪日月如飞。错过的可有谁认证，夜幻想可一天看懂，这是一更改。 No No No No No No No， 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人带了几多自记起，期盼逆转当天那出戏，来日会怎么无从逃避，诚实说再见将滋味陪伴我多走半世纪，仍永续在游戏。 听过有 Kenny 关智斌《日月》。 好，翻翻嚟直播室啦！今日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嗯，好快啊，嗬！即系下个礼拜我啲女要翻学啦。 哦，终于都翻学啦。 系啊，即系在我哋嚟讲，就似乎好似疫情已过啦，终于逐步即系回复翻正常个生活常态。咁呢段时间咧，其实原来计落都有成四个几月。 嗯， 一月尾開始，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有大即係大啲嗰啲同學咧，其實就已經翻咗個幾禮拜學噶啦。咁我但係下個星期一嗰啲咧，就應該係更多咯，因為好似係由呢個小四開始嘛，四五六。定係小三咧，我都唔 sure 啊。總之就是高班嘅叫做 senior 即係高小係啦，一路至到初中，咁都成五六級嘅同學仔咧，就全部喺下個禮拜一開始翻學。係咁、所以我嗰兩個女仔係搭喺呢個時間啦。咁所以變咗就要開始，可能遲咗少少啊。開始咧要即係扭轉嗰個平日呢個咁抗疫期間個生活方式啦。 哦，我見到其實有啲家長都擔心嘅，可能之前咪有啲學生已經翻咗學嘅。咁我见呢有啲媽媽呢佢都有鋪片上網啦，咁就類似就話返學之前呢我幫佢準備咗啲咩呢咁樣，咁可能就有一個密實袋，跟住裝住好多即係洗手用嘅嘢啊，有啲捽手啫喱啊，跟住一啲消毒噴霧啊，跟住有口罩又整幾個啊，跟住口罩袋啊，即係佢已經有一個好似抗疫包嘅物體呢就放入佢個書包嗰度。咁跟住咧就即系同佢讲，即系譬如话你翻到去咧，又要噴干净个书包啊！即系翻嚟之前又要噴干净个书包先好， 即系检疫过先入屋啦。 即系翻入屋啊，咁样即系都有好多嘢做。 系啊，我觉得而家啲香港小朋友咧，有少少似日本嘅小朋友。即系日本小朋友咧，其实佢哋嘅书包仔咧系会挤住一个咧叫做防地震嘅包啊嘛， 佢本身過啊，本身嘅設計都係防地震嘅。 首先個書包係啦，係啦，即係其實我唔係好明點解防 掀開嗰塊 嘢，嗰塊板啊， 好大嗰塊發落嚟嗰塊。 係啊，佢係可以咁樣包住自己個頭。 哦，咁即係唔使揾張台嚟到保護住個頭。 同埋我仲有睇嗰個報道話，甚至有啲書包即係除咗咁樣反出嚟，佢係即係保護個頭之外咧，佢即係跌咗落水咧，如果你孭住緊個書包，佢會浮。 係啊，我 咁個人浮唔浮啊？ 個人梗浮啦， 冇理由個書包浮 變咗救生衣。 即系当咗好似水泡咁样咯，系啊，救生衣咁样， 好神奇， 系啊， 所以贵啦， 贵噶， 佢成2000蚊一个，2000几啊， 救命，但系， 但系你谂下咁重， 系啊，同埋重真系重，系啊系啊， 呢个成块板， 系啊，同埋我觉得咧，可能呢啲都系都市传闻，我唔相信佢可以遮到个头，因为佢个 size 又得一只， 系 咁。譬如比个高年级嘅学生，但或者即系大件少少啊，点遮啫？ 系啊。 即遮唔到， 系啊， 几多 遮到个头都遮唔到膊头， 就系咯。即我觉得其实都系贪靓多，即确系几吸引嘅个书包。 咁仲值唔值得卖2000蚊？ 系两睇啦，呢啲就吓。喂，但系咧，即我就想讲系，而家细路仔佢真系个书包入边翻学咧，就真系学阿 Kitty 话斋有个呢啲叫做即防呢个肺炎嘅抗疫包。系啊，日本小朋友就系有地防地震包啊嘛。即我谂呢啲都变成我哋生活嘅新常态咯，呢样嘢。 系啊，我个袋入面都有劲多嘅口罩啦，又消毒药水啦，同埋消毒酒精啦，系啊。但系而家已经咧整到我觉得好粒粒乱咧，跟住突然间有一包入面有一只啊，一包冇晒嘅嗰啲咧， 即系有少少清晒个袋，系啊。 我咧睇即系头先 Kitty 话啲人即系翻即系学生翻咗即系个几礼拜学咧，都有啲担心。我见到即系有个叫做家庭福利会，佢哋都即系做咗一个少少问卷调查咧，问下啲学生咧，喂，你哋就系翻学咯。有啲咩憂慮啊？咁樣即係媽媽嘅角度就梗係驚佢哋即係受感染啦。原來小朋友咧，其實都唔叫小朋友，佢哋係叫做中一至中五嘅同學。咁就訪問佢哋，咁就發覺咧，原來佢哋都有好多憂慮喎，對於復課。咁其中咧，好大部分人咧就係話咧擔心，但係身心適應方面咧，佢就擔心自己跟唔上啲進度，因為話曬都放咗咁耐假期，係啦。雖然話就話有 Zoom 咁樣上堂啫，但係始終都不及。真係喺學校裏面上堂噶嘛，咁所以佢哋就擔心即係上課進度即係追唔到啦。 唔使擔心，大家都係咁嘅，即係大家都係同一個 啱我有， 大家同一個情況底下學習。即係如果你 miss 咗嘅嘢咧，可能人哋都有 miss 到嘅。 哎呀，咁真係好正面， 大家再補下啦，係啊，唔會有，我覺得好難啩，即係佢有一個會特別勁咁樣，即係喺呢個抗疫期間。 咁嗰個天才唔使理㗎啦， 係啊，咁啊喺咩情況底下佢都勁㗎啦。 係啦，冇錯。咁另外咧，大約四成嘅同學啦，就話驚咧 呢段時間嘅功課咧積埋積埋，其實禮拜一係交唔切嘅。 哦， 係啦，咁呢個都係我女嘅擔心嚟嘅。 係 嚇，咁好啦，咁喺復課安排方面咧，即係有五成半嘅同學就話覺得咧，死啦！翻到學校咧，放住學校應該都會有好多補課啦，因為要追翻個進度啊嘛，咁就好辛苦。 呢個好實際喎， 呢個都應該會發生噶啦，尤其是如果要考公開試嘅班級咧，就必然會發生啦。咁另外咧，有五成嘅同學就話咧，好擔心咩咧？好擔心冇咗個暑假，或者個暑假就會變相縮短咗，即係又冇得玩啦。 係嚇，你啱啱先放完假，又想放假啦？我以為佢會想即係出嚟活動下添。 我谂系可能谂住之前嗰个都唔叫放假，因为你冇得出街啊嘛。咁、暑假咁 就真系完全放假 mood 嘅。系啦，同埋都觉得个疫情可应该会稍稍舒缓啦。咁 其实今年真系妄想啦，个暑假 系嘛， 而家已经踏入六月啦， 系嘛， 系啊， 所以大家都要适应一下个。 我觉得唔好谂到咁远住咯，系咯，即系 即系个暑假觉得好远系咪？ 好遥远啊！即系你真系唔知啊，个零月后 就暑假啦， 发生啲咩事？系啊，仲谂住出去玩， 系咯，所以其实呢个系唔需要担心嘅， 心 因为一定冇得玩噶啦。咁另外咧喺个人健康方面咧，都有三成半嘅同学话咧，即系都担心自己会唔会受感染，因为话晒喺屋企最安全，突然间翻到学校咁多人咁样，咁所以都有担心嘅。 咁不过都冇得担心得咁多啦，尽量做好自己啦。因为譬如我哋而家最近睇啲新闻，即系又有啲咩个案发生啊咁样，即系你都知道，譬如我有朋友住嗰度，或者我有屋企人住嗰度咁样，咁咁点算啊？咁冇啊，你叫佢小心啲啊？点小心啊？冇勤啲洗手咯， 我都覺得係， 即 係洗手 都唔知可以叫佢做啲咩啦，即係總之就盡量避免少啲出街，即係如果佢係喺嗰區嘅話，咁然後就即係自己保護自己措施做足啲咯， 唔好鬆懈， 係啊，咁啊唔需要太過擔心嘅。 2, 3, 5, 6, 7, 2, 3, 5, 6, 7, 做动大下半你数，想要上到几高，与你自有出路，在地下也可拥抱。Back to one, back to one, 没珠宝不要数。Back to one。最好，简单地一 别计数。 他叫我们不要忘记初心，梁咏琪《一百层楼的家》。靓靓，莫莉同我着校服着成点啊？ 阿朱妈着校服咪四个字咯，惨不忍睹啦！ 唔系啊，我觉得 Kitty 几好啊， 我都觉得莫莉着得几靓。 我哋相信听众嘅眼光都系雪亮噶噃。 唔信？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莫莉仲有靓靓主持嘅敏感时刻。 咁啊，记得留意埋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Live 版啊，睇下你哋只眼系咪真系咁雪亮。 哇，猶有如歸，聽到靚靚把聲， 你知唔知唔止佢啊？我今日全日啊，都營繞住啊！我哋尋日仲係著校服嗰個時間，因為個個見到，喂，你搞啲咁嘅嘢啊！係每一個人走過嚟都咁樣同我哋講啊！ 尷尬顏發作，我今日翻工個個見到你，你尋日好犀利喎！如果你 miss 咗嘅話咧，可以上翻香港電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網頁嗰度重温翻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中央稍后将在北京和深圳举行座谈会，听取香港各界人士，包括人大政协、立法会主席等对订立港区国安法的意见。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示，留意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不同渠道了解意见，会视乎有关安排的细节。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建议中央邀请来自不同界别的1200名选举委员会的委员出席座谈会。他又呼吁反对派人士应该积极参与就法例执行细节表达意见。他说，立法是势在必行，反对派不应再纠缠反对立法，而是关注如何执法、国安机构职权等问题。议会阵线议员毛孟静认为，座谈会并无意思，反问如果中央要听意见，会否邀请港大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陈文敏、前基本法草委李柱明等人。考评局委员会早前取消中学文凭试历史科一题备受争议的题目不作评分，学生组织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代表一名应届文凭试历史科考生申请司法复核，质疑考评局以政治因素取消试题，而且决定前并无按固有的程序检讨，质疑考评局取消试题的决定违法，并且涉及程序失当。申请人质疑考评局绕过既定试后检讨程序就取消试题，又认为尽管当局多番强调有关的决定和教育局或者特首的言论无关，但显然牵涉政治因素，嚴重踐踏學術自由。教育局宣布，繼全港中三至中五級學生在上個月27日順利復課之後，小四至中二級別將於下星期一復課。教育局提醒各界繼續提高警覺，學校需要繼續執行各項的防疫措施，包括進入校舍之前量度體溫、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經常佩戴口罩等。至於跨境學生的復課安排，涉及兩地出入境管制、防疫抗疫政策、業交通安排等的範疇，需要視乎到時疫情發展、口岸交通、人手等的情況，以及同多區學校商討交通的細節。教育局希望爭取為中三至中五級跨境學生在6月中復課，等中三至中五級跨境學生復課安排落實之後，會再研究为年级较低的跨境学生作复课的安排。听日六四事件31周年，香港和澳门两地的警方都以防疫为由，拒绝给民众集会举行悼念活动。欧盟促请北京政府，尽管面对新型肺炎疫情的威胁，必须允许港澳民众悼念六四。欧盟的发言人表示，悼念六四的活动是标志着民众自由得以持续维护，欧盟相信港澳民众仍可以自由地悼念六四。发言人说，从近期香港事态发展而言，保障港澳民众的自由和权利显得更为重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030点，升288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07点，升26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8.74，瑞士法郎0.962，加元1.352，人民币7.125，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123，欧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4.81美元，卖出1695.8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系多云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保就业计划为雇主提供6个月雇员工资补贴，分两期发放。第一期在5月25号至6月14号接受申请，6月底前开始发放，全数补贴需用于工资，雇主不得裁员。有为雇员工强积金或设有职业退休计划的雇主都可以申请。3月底前已开设强积金户口的自雇人士可申请一笔过资助。详情浏览 ess.gov.hk。 二台6月新闻分， 桂花田和你寻开心。 有一种口头禅叫桂花田， 即系咁啊！ 即系点啊？ 你明唔明我讲咩啫？ 唔明嘅。 喂呀！ 喂乜嘢啊？ 咁唔系几好咩？ 有几好啊？ 桂花田嘅口头禅仲有好多种，想学习嘅话，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喂呀，我都未讲。 音乐情人联成2000靓歌再重聚。 情人靓歌任你选， 我郑子诚逢星期二四晚都会精选10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歌曲，而你就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业投票。 得票最高的歌曲将会由我 Albert Lau 欧瑞强在2000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的音乐情人，以及星期日晚都是9点的2000靓歌再重聚。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10:37啊，翻翻嚟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喺直播室有茉莉啦，有 Kitty 啦，亦都有 Annie 庄安怡喺度嘅。 嗯，我哋头先咧未倾到下个礼拜复课啦。咁啊，阿 Kitty 同茉莉就话，其实都唔使知有暑假啦咁样。咁阿 Kitty 都话啊，其实我哋都谂唔到咁远咁样。咁我最近睇过一篇《纽约时报》嘅一个分析啊。咁个作者咧，佢都讲咧话，其实呢段疫情咧，我哋一般人咧，因为其实你知道疫情系全世界噶嘛，唔系净系香港啊嘛。咁佢就话，即系佢相信呢段疫情过咗之后，因为话就话最比较严峻的情况叫做告一段落啦，好似吓咁但系其实真系叫做呢个病系呢、這个呢、這个病毒啊，即系完全消失咧，可能都唔系咁 即係一年半載嘅事，最低限度都要研發到疫苗，咁我哋先至叫做有機會可以放鬆一啲咁樣。咁所以咧，這個分析個人咧，那個記者咧，佢就講話佢。發現應該會有四種嘅新常態咧，影響緊我哋嘅生活咯。即係當疫情過後，係啦。咁其中一種咧就是你哋講嗰樣啦，即係其實你哋已經發現咗，或者已經有呢種嘅感覺啦。 防疫包啊？ 唔係，係講緊咧，即係會有一種活在當下嘅意識。 哦， 係啦，即係可能我哋以往咧都會有啲計劃嘅個人， 係 嚇，即係好多嘢都會諗可能我哋咧要考 DSE 啦，咁我哋可能咧呢一兩年要發奮啊，Form Five、Form Six 要發奮啊，咁又或者要考成分試咁樣，咁做媽媽嘅又開始要即係督促下小朋友要温習認真啊咁。但係而家你就發覺哇，其實即係世事真係無常， 今日唔知聽日事。 係啊，即係你 IB 都突然間都，你可唔可以想象一個咁重要嘅一個公開嘅即係進入大學嘅考試都能夠話取消？咁就取消咗啦。咁所以你真係發覺，哇！即係原來要即係把握你今日做到嘅嘢，就好嘘嘘聲做咗佢，或者即係有咁嘅機會做。雖然話，有啲嘢我哋分三次計分嘅咁樣，咁你考得今次，你點知第二次、第三次一定俾你考到咧？咁所以你就真係每一次都真係要爭取盡力，係啦，去做好佢咯。咁呢個就係嗰個記者佢其中一樣話，會係即係影響緊我哋生活，又或者咁講，可以話呢段時間我哋學識咗一種嘅學習，就係、唔好叫做好定唔好咧，活在當下。你覺得 好，我覺得好， 會唔會顯得短視同冇計劃呢個人？ 咁又冇叫你放縱噶，即係你活在當下，即係你可以及時行樂，但係又唔代表你係即係好過分咯，係嘛？即係因為我就覺得有好多人，即係有啲人啦，即係以前可能真係會即係計劃好遠，即係諗好長遠， 係 咁，但係咧就冇諗過而家，即係佢。即係可能忽視咗而家嘅快樂同埋自己嘅感受啊！即係我覺得未必話你即係我唔讀書咯，都唔知出年有冇試考， 即係唔係撇， 即係唔係撇咯。但係我覺得都要即係可能會顧及下而家自己嘅感受咁樣咯，即係攞一個平衡咯，最少 我都認同活在當下，我覺得係好事，因為活在當下唔代表叫你一鋪清袋，即係就話我將而家即係我買咗層樓， 先一出糧就洗曬佢， 我去賭大。大细倒晒佢啦，即系唔系叫你一次过咁做噶嘛？咁只不过系有阵时可能你会即系生活上面，我成日觉得，我成日都讲啊，我好中意食嘢噶嘛，我系直情觉得每一次，因为大家做嘢话，我自己做嘢咁辛苦咧，喺人生入面咧。我覺得應該要食嘅話享受一下，所以我就好中意食嘢嘅時候，我覺得呢個係個享受嚟食嘅， 即係食咗先算啦。 係啦，即係以前或者可能或者我嘅屋企人啊嗰啲就會成日覺得唔好啊慳錢啊，佢哋可能食嘅時候就咁食個麵包就算啦，即係嗰啲人嚟嘅。咁有陣時我都會，但係而家就會令到我不停喺度氹我嘅屋企人，就會用好多方法就氹佢食啲好啲嘅嘢咯。即係譬如好似上次我媽，我有講俾你聽話去同佢慶祝母親節嘅時候。我会呃佢，我话系啊，而家我停车场唔够停车嗰个免费噶，去间好啲嘅餐厅食好啲啦，如果唔系冇 parking 噶啦， 中蚀啦咁样。 系啦，咁跟住佢计又唔识计噶嘛，佢又冇谂过三十几蚊，但系食餐饭几百蚊，佢只会觉得哇系系，食完餐饭又好似抵翻啲。 哎，系咁噶，啲妈妈辈，即系你如果正正经经同佢讲话，哎呀食餐好嘅，我哋庆祝咁样， 佢就话唔好噶， 即系你要谂好似细路仔咁啊，即系你要谂方法氹佢，呃氹氹啦，正所谓系啊。 但系其实佢仲叻过我，佢仲活。在當下個我，跟住佢就話俾我聽，我話我唔熟啊，呢個商場你食邊間？ 我食貴嘢啊，我知咁 係嗰間日本 B 字頭咧買衫嗰間啊。 哦， 系啊，咁跟住喺沙田咪有间食嘢嘅，开咗间， 开咗餐厅咩？ 有啊， 定系饮咖啡咋？ 饮咖啡，但系佢夜晚有披萨，有啲意粉啊嗰啲食嘅，系啊，嗰间咯，几叻噶佢，我未去过，第一次去就佢带我去， 系啊，你阿妈醒过你啊， 系醒我啊， 咁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话喺呢件事，即系可能有学到嘅呢一样嘢，就系大家可能唔会太过屈就自己啊，或者可能。都会对自己好啲咯，尽可能 系啊。咁嗱，想问听埋另一样，第二样佢觉得会改变个生活常态啦。佢话第二样咧就系话，社会动物就重现啦。 咩叫社會動物 ？social animal 係啦，意思即係話咧，嗱 ，social animal 咧、嗯我諗呢啲好學術啦，呢啲字，但係佢嘅解釋咧就係話，即係喺城市化嘅過程入邊咧，即係人同人嘅距離係遠咗，但係咧。當我哋喺呢個疫症期間，我哋咪要又唔准出街啊，又或者封城啊嗰啲咧，好多呢啲咁嘅lockdown 咁噶嘛，即係譬如呢個市鎮嘅人就唔准離開呢個市鎮，因為費事你傳播啲病毒去下一個市鎮咁樣，咁就形成咗咧自己被困喺一個小社區嘅裏邊嘅人咧，其實係互相突然之間咧就爆發翻嗰種原始互相依賴生存嗰種嘅模式出現啦。 哦， 咁就即係 即係有時你幫下我，我幫下你咁啊！ 即係我覺得佢就話呢樣嘢咧，即使個疫情過咗咧，其實你係會激化咗呢一種嘅嘢喺入喺出嚟。 咁係好嘅轉變，係 好嘅轉變嚟㗎， 係 啊！ 因為可能即係今次即係疫情啦，我唔知道係咪由大家都有咁嘅經驗啦。但係你可以幻想到可能即係譬如嗰陣時要買嘢或者買唔到嘢，咁可能你真係會即係出街撞口撞面都會見到啲鄰居喺樓下嘅超級市場又會見到啊咁樣，可能都會即係。慰問一下，即係多咗一個契機，令到你哋即係打開個話題又好，或者可能真係會即係伸出援手去幫一下佢又好。即係譬如我屋企多咗啲口罩咁樣，咁可能我都會即係問一下隔離屋你夠唔夠用啊？即係譬如搭 lift 嘅時候，即係平時你好冷漠噶嘛，直頭咧聽到隔離開門撳 lift， 你唔想出門口住噶嘛。但可能而家就即係經過呢一次就未必係咁樣，即係都會問一下大家需唔需要幫手啊？咁或者即係大家都會即係關心一下大家。 我記得咧，就係呢個疫情嘅早段一二月嗰陣咧，咪好多物資都搶餐懵嘅，即係仲要經歷過無數咧，就係你喺網上預訂咗，無論口罩好，即係一啲漂白水又好，或者呢啲我哋而家喺電台度噴嗰啲咁樣嘅抗疫噴霧都好啦係冚唪唥都即係會即係冇咗啊！唔好意思冇啊，咁樣即係扣起咗，寄唔到咁樣。咁其實你係經歷一次又一次嘅有希望，又跟住又冇希望，跟住然後跟住你發覺咧，以前你買呢啲嘢，你未必諗人哋噶嘛，即係你聽到你朋友講，我哋又衰咗啦，又買唔到啦，你即刻如果發現邊度有啲。又有得購買啦，咁啊即刻喂一齊買一齊買，寄嚟我度咁啊！即係大家會當堂好呢啲資訊啊嘅交流，同埋就算你真係買咗一紮翻嚟咧，其實係會分俾朋友，喂你攞用先，我仲有一批下個星期有噶啦，你用住先。即係大家係用一種咁嘅互相幫忙嘅心態，先經歷到嗰段時間，我真係冇唔係好夠口罩。 所以嚟緊係咪會有呢啲互助委員會嘅出現咧？因為嗰時我同黃莉都係咁，即係可能大家喺唔同嘅區份咧，即係見到嘅嘢都會唔同噶嘛，即係都會即係交流一下啲資訊啊，互相去即係幫大家買下嘢啊咁樣。 仲有啊，大家嗰種互相嘅祝福咧，以前你會覺得好行同好 hea 噶嘛，你成日有人同你講，喂祝你身體健康，你哇你可唔可以諗啲好啲嘅説話？即係而近呢幾個月有人同你講，喂你。大家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 大家都冇大家 真心收字噶。 是雪，狂风声悄悄靠近，看着没发现，成长于温室的你看不见，听不见，童年被风吹散，现实来得太慢。You can see what you can't see, you can be who you wanna be. Reality is hell.S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多落炼狱白日做梦渐渐的死去，想法太多，捉摸更多，直笑般减退。开始想念童年的感觉，时光不会回流。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一天开始感到习惯绝望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If I knew this is what they call growing up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我雨水散去，但觉特别累，晨光骚扰我思绪，头出烟圈，动力早被粉碎。人生苦短，我泪染泪落，孤独的堡垒，童年化做雨水。You can see what you can't see. You can be who you wanna be. 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堕落炼狱白日做梦渐渐的死去，想法太多束缚更多，直笑般减退。开始想念童年的感觉，时光不会回流。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No, no, no. 堕落炼狱白日做梦渐渐的死去，想法太多束缚更多，直笑般减退。开始想念童年的感觉，时光不会回流。Reality is hella deadly.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如一天开始感到习惯绝望，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If I knew this is what they call growing up,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就同我哋讲到，即系话一个嘅研究啦、调查啦，就话啊，经过呢一次嘅疫症之后咧，可能大家嘅一啲日常嘅生活形态啊，或者心态啊等等习惯行为咧，都会有啲变化嘅。咁啊，头先讲咗其中两个啦，一个咧就系、可能会大家有一个叫做 social animal 嘅情况出现，就系、可能好似一啲互助委员会咁啦，大家都开始即系个 bonding 会近翻啲、因为可能大家试过大家互相帮助啦。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嘅，系啦，好嘅改变嚟嘅。 其中一个就活在当下啦， 系另外一个就活在当下啦。因为可能即系大家会觉得嚟紧即系远太远嘅嘢都还唔埋啊， 啱啊，系啊。但系就希望呢个活在当下唔好变成好投机或者好短视、 好小丸子啊呢样嘢。我记得我睇过一集，佢都系咁讲，即系类似讲咩世界末日嗰啲咧。佢问佢阿爷爷系咪会世界末日噶？咁我而家唔做功课咯咁样，跟住但系。之后有个画面咧，就系有个人话佢，但系如果你谂下，你四十岁之后个世界都仲未末日，你就成个傻瓜咁噶咯，咁样跟住佢就幻想自己冇读书啦，跟住啲衫乱咁着啦，跟住但系其他同学仔全部都学有所成啦，有份好好嘅职业啦，咁跟住佢就唔够胆啦， 好正面，好励志啊，觉得 系啊，人生道理其实卡通片都讲紧呢啲， 其实而家啲卡通片越嚟越系大人睇噶啦， 系啊，即系到底及时行乐嘅程度要去到边咧？ 系系啦，好咁。另外咧，佢有一样嘢，我谂而家我哋都体会紧嘅。佢话即使迟啲个疫情，即系世界各地嚟讲啦，譬如我哋都见到啊，有啲譬如有啲球赛已经又打翻啦咁样，但系其实咧，佢就讲话都相信最少两年咧，我哋个世界会系半封闭或者间歇性会系封闭嘅。意思即系话好多嘅，譬如一啲例如讲到一啲。远即大型啲嘅，可能讲紧一啲嘅赛事，跑步、马拉松好，甚至乎奥运呢啲大到咁样咁，即系有机会咧，呢啲嘅赛事可能系要再延迟，或者系用细规模啲嘅模式去做。咁而小型啲嘅就讲紧一啲个人啲嘅，譬如话可能教会嘅聚会、婚宴嘅举行，或者一啲聚即系一啲活动啊，系、会聚集人群嘅活动，都有机会随住个疫症咧嘅有时间歇性嘅就爆出嚟，突然间间歇性又。 又好似沉一沉嘅時候，都會不同嘅地方會要開始習慣，嗯、即係呢一種嘅生活會係喺我哋嘅當中出現咯。 下年嘅奧運就真係驚咯， 已經褪遲咗一年係咪？ 又或者可能你都見到首先。即係譬如好似啱啱嗰個星期日啊，五月天嗰個演唱會咧，咁、其實都係啦，都喂佢都係喺個大草場、大操場、大球場嗰度舉行，但係其實係冇人睇噶嘛，係啦，咁即係類似呢啲咯，即係就算可能佢遲啲疫情好啲，可能佢會容許一行坐一個fans 或者啦嚇，呢個我估啦咁樣，咁即係會係總之嗰啲事情已經學同我哋一向所理解嘅呢一啲嘅事情已經。是不会是以前那种常态。 我不知道，如果觉得是这样的话，都挺失望和挺不开心。因为有时候有些东西是你吃过气氛的。 是 。譬如你可能未必识看波这样计，即是足球。你落到球场，即是当然不是叫你来踢波啦。你去到看一个球赛的时候，你真的会被入面的球迷感染，你觉得哇好兴奋啊，或者哇好正啊，好紧张啊咁样。如果唔系，点会成日嗰阵时咧，一有比赛嘅时候就会去啲酒吧啊，点会扑飞去球场入面睇？ 即同你系嗱，你当然置身球场就最正啦。但系如果退而求其次，落去个酒吧嘅呢个 feel 啊，都渡过你喺屋企自己半夜三更咁样，即系开个电视机坐喺梳化前边睇啊。 又或者世界杯最简单啦，成日都一到世界杯最后嗰几强嘅时候。哇！你出面啲大熒幕投射熒幕，即係就算蒙到、你冇可能睇到邊個射入波都好，啲人都企曬喺出面嗰度尖叫啊、拍手咁樣嘅 氣氛啊嘛， 係啊，就係、是、個氣氛咯。 呢個咪同即係婚宴都係咯，即係哇！即係你明明即係唔係話一定要大牌筵席咁，但係即係多啲親朋戚友咁樣祝賀係咪，或者影下相嗰件事都係開心過。即係我覺得啦嚇，即係會開心過係兩人結婚得兩個人咁樣，自己影一紮相翻嚟咁樣咯。 我覺得即係如果好嘅方面諗咧、我就覺得係啊，當然有一啲活動係即係個氣氛好緊要啦、不過因為經過今次之後咧，即係大家嗱今次係好突然，而且係即係大家都好多嘢都係未遇過啦。但係有過呢次經驗之後咧，我反而覺得即係如果好似 Annie 頭先個報告所講話啊，預示如果遲啲間唔少會有一波嚟。再有一波嚟咁样，即系好似波浪咁样，咁而影响到我哋呢啲叫做密集式嘅一啲活动或者系聚集人群嘅活动嘅话咧，我反而会觉得啲人咧嗰、那个嘅应变会灵活好多咯，即系经过今次之后咁你如果你踢波咁冇得好讲啦，你冇得喺第二度再踢啊、但系譬如其他活动，你搞一啲譬如演唱会或者搞一啲发布会或者总之搞一啲。表演嘅活動咁好未？即係佢哋可能而家已經經過今次之後咧，好多製作啊或者係統籌嘅人員咧，會已經諗到其他一啲方法，即係刺激到佢哋嘅思維。如果 touch wood 又再發生呢啲咁嘅事嘅時候，我哋有啲咩 emergency plan 可以做啊？可以退而求其次係點樣去到仲做到呢件事啊？我覺得可能都有喺呢方面有學習到 的。係啊，你有冇睇過咧？有一條片咧，係日本咧，佢哋舉行呢個大學嘅畢業禮啊嘛。 嚇！ 咁就舉行唔到啦，係咪？即係之前疫情咁勁，咁佢咧就揾啲你知日本最叻就係咩啊？機械人啊嘛。 嚇！ 咁佢就揾咗啲機械人咧，就做嗰啲畢業生。咁、咧，然後跟住咧，個機械人個頭咧就是、一個 mon 嚟嘅。咁就會 cap 咗嗰個畢業生個 樣係嘛，扮佢 係啦。嗱，我就唔肯定咧，佢係 cap 張相定係其實係 zoom， 應該係 zoom 緊啊，即係唔係 cap 佢張相，係 zoom 緊佢個大頭。 應該 zoom 好啲， 係啦，係 zoom 起碼佢喺個 moment 有份參與，係 啊，有反應嘅，冇錯啦， 有參與。 cap 咗個頭真係好鬼得意啊， 即係唔係紙板嘅，即係喐同埋講嘢就唔知有冇。咁我覺得喂又得喎咁樣 ，OK 喎，又可以即係做到呢一個 social distancing， 但係同一時間咧又可以參與到畢業禮。 疮疤要去治理，去爱人有牺牲也有舍弃，相恋到尾从来也了不起，变为人靠资质也靠运气，哪有人会天生个个欢喜？ 争取讨好都费心机，请不要放大痛苦可以吗？就算将心血耗尽也好，不惊讶，无他。哦哦，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需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无什么要自困，何必暗里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人。笑爱情最终都说散就散，笑我们听惨歌变更悲惨。单身这天天都孤单，找一次漂亮转身可以吗？自拍只不过转换布景，不必怕，无他。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 听日六四事件三十一周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当地星期二在国务院和当年的民运参与者会面。国务院高层官员证实双方会面，但没有透露与会者的身份和讨论的内容。台湾中央社报道，出席的人包括王丹、苏晓康、李恒清和李兰菊等人。中央社认为，蓬佩奥和王丹等人会面将令中美关系雪上加霜。蓬佩奥早前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贴文，指香港当局三十年来首次不批准举办六四晚会，质疑北京的意图是不让香港人发声和做选择，令到港人和大陆民众一样，两制到此为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098点，升3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14点，升3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8.82，瑞士法郎0.962，加元1.349，人民幣7.125，英磅對美元1.26，歐元對美元1.123，歐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643。倫敦金每盎司賣入1693.72美元，賣出1694.6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部分嘅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哋之间今次出现咗第三者。 患难先变。逞强勇胜吗？也罢，我或已相信，我跟你成为一对，不再害怕想未来。过去， 放心，这个第三者不是出现在主音六号和填词人添磊中间的，而是今次这首歌入面特地挑选的和音郑雅怡。 因为 Rubber 认为 First Day 就是需要一把咁温柔安宁嘅声音去到和唱。作曲 Rubber， 填词有 Tim Lee， 编曲监制 Rubber Band 雷柏希。上榜三个星期，今个礼拜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Rubber Band First Dat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个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晚上时间11:09，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咁啊，今日星期三晚咧喺直播室有莫莉啦，有 Kitty 啦，咁亦都有 Annie 庄安怡喺度嘅。我哋头先咧就讲紧，即系话嘅，经过呢个疫情之后咧，即系有啲研究就话啊，咁可能咧我哋人咧喺某一啲方面咧嗰、那个心态啊，或者嚟嘅一啲生活嘅常态咧，都会有所转变啊。咁啊，头先就讲咗三个嘅，一个咧就系、是可能人嘅心态就会未必 plan 嘢 plan。得咁长远啦，计划唔好啦，因为唔知道会唔会即系今日唔知听日事，咁啊希望会及时行乐啦，咁啊自己即系而家就顾咗自己，即系活在当下先。咁、第二个咧就系讲紧话呢一个有互助性啊，即系一个 social animal 嘅情况出现，咁啊大家咧可能就会即系发挥呢个互相帮助嘅精神啦， 激发起我哋嗰种互相依靠嚟到，所以可以生存到嘅呢一种人类嘅行为。 系啦，咁啊第三样咧就讲就话我、可能有一啲大型啲活动咧，唔知会唔会就好似之前疫症咁样，间唔时就嚟一波，咁咧就可能都要停啦咁样，即系大家要有呢个心理准备，或者谂下啲措施咯。 点样可以即系 Kitty 话斋，点样可以变阵？系啦，变阵都可以，大家 enjoy 到呢一啲嘅活动嘅咁样。咁第四样啦，最后一样啦，就话咧，自己可以开始咧，发觉原来我哋系应该去攞翻自己嘅一个掌控权啊，掌控权系啦。佢或者好似呢样嘢咧，我都觉得有啲体会嘅。好似譬如话而家政府系鼓励大家要勤洗手，或者去人多地方，又或者其实总之任何时候。你離開你個屋企，你都戴住個口罩啦。咁呢個唔係唔戴會罰錢啊嘛。係即係一種勸喻， 係 強烈呼籲咁樣。咁你控制權係你自己決定噶嘛？你仍然可以唔戴嘅，但係我哋會選擇戴。又或者咧，譬如好似翻學嗱，就雖然話下個禮拜一復課，咁但係其實咧，如果啲父母真係好擔心嘅，或者譬如個父母自己住喺沙田嘅，咁佢或者佢個女佢翻學嘅地方係沙田，喺個條村隔離嘅，咁佢好擔心嘅。其實可能以前你會唔敢，你會覺得哦。學校可以翻學喎，點可以完翻學㗎？咁樣咁，但係而家可能就會唔係喎，條命自己嘅喎，即係你要自己衡量。細路仔即係你係咪容許？譬如個細路仔好細個嘅，小四嘅啫，咁樣你有少少擔心佢未必 handle 到，咁我咁唔好翻咯，咁樣有幾逼刁咧？咁樣即係 沙士嘅時候已經有發生過㗎啦。我記得嗰陣時即係大家一來個意識都未有今次咁強啦。咁但係咧，我都有一個同學嗰陣時，我記得係中四啊。咁有個同學即係都已經係會考班啦，即係中四中五都已经是即进入那个阶段的了嘛。 是是。 咁有个同学呢就真係好多，我諗有两三个月係冇返學㗎。就係佢屋企人都驚，咁所以就话唔俾佢返學校，咁自己喺屋企自修啊咁样囉。咁呢、這个当时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哇咁严重啊，或者哇好夸张喎咁样。咁但係呢个正正就係 Annie 讲嘅一个掌控权囉。咁佢可能佢屋企人唔放心嘅，觉得 乜嘢俾條命咁緊要啫？咁樣咁梗係自己覺得安全先送個女翻學啦。咁樣咁所以到最後就係咁樣咯。 嚇咁咁個會考考到冇？ 我唔知道，佢喺隔離班嘅冇。或者佢根本其實可能佢屋企人都唔係好 care 嗰個考試， 係 啊，即係可能如果咪遲一年咯，或者如果追唔到咪褪一年咯。即係我諗佢嗰個理念就係覺得。過咗嗰件事先啦， 即係我哋會識得開始分咧，又或者用自己自身嗰個環境，你嘅譬如你嘅資源、你嘅能力，你去決定自己有啲乜嘢嘅嘢去做一個決定咯。例如佢就算翻工，喂公司係話你一定要翻噶噃，咁但係喂你真係覺得喂我真係冇一份工咧都唔緊要，我唔會冇飯開，但係咧我可能真係覺得唔安全，即係冇理由唔俾人哋work from home 㗎咁樣，咁即係可能會係開始。出現咗就係呢種咁樣嘅情景會多咗出現，咁我哋喺呢段疫情就學習咗啦。喂，原來好多嘢我哋係要自己掌控翻，即係我哋個思考嘅模式啊，唔同咗，唔會係好似喂老闆叫你東啊東啊西啊西咁樣，即係咁樣就唔敢 say no 噶嘛。 呢個我都有遇過，就係、是、有一次咧，我搭的士喎，咁我就去火炭啦。咁你知道火炭駿陽村即係而家就即係隔離咁樣啦，俾人哋。咁我上咗的士咧，我就。讲去火炭嘅，咁跟住咧个司机都未即系我又冇讲实系边个位置啦。咁佢开下车嘅时候咧，佢突然之间佢嗰个掌控权嗰个理念就出咗嚟啦。佢就话：小姐，你唔系去隔篱嗰度嘛？ 嗯， 我话都唔系嘅，但系其实都几近嘅咁啦。跟住佢就话：吓系啊，头先你又唔讲清楚，如果你真系喺嗰个附近咧。我本身谂住，即系如果你系嗰个附近咧，你一讲咧，我就唔会去噶啦。 拒载， 跟住我就心谂，咁即系拒载啦。不过唔紧要嘅，呢个时候我都明嘅。咁跟住我就话，咁唔紧要啦。如果你好惊嘅话，你就喺楼下，即系远少少嘅一个回旋处，你唔好即系上嗰条斜路啦。我话你兜翻落去啦，我喺嗰度落车都得嘅。咁其实佢知道嘅时候咧，佢就哦好啊好啊，梗系好啦。咁佢真系就喺好近嘅地方，好近佢自己嘅地方，就即时放低我。咁我又好明白嘅，即系系咯，即系佢都即系为自己着想咁，佢都有疑问喺度话，啊真系啊，冇乜人够胆即系揸上去噶啦，而家命嚟噶嘛咁样，咁佢就自己好惊咯，系啊，咁我都明白嘅，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双向嘅，即系譬如个司机佢开始会唔怕俾你告佢拒载，佢都会操控翻自己嘅操控掌控自己嘅控制权，而对方咧亦都因为明白 系。 你係應該有自己嘅決定權，所以我亦都唔會告你拒載，或者我會好嬲，唔會咁咯。其實係相互都有咗呢種體諒。 係，所以我諗即係過咗呢個疫情之後，大家就係即係有咗呢一個嘅能力，係嘛？要唔要由我揀？ 上，孤单空虚着扩张，购买如大疗要性一样，除掉寂除掉恶，幻想拥有快乐，掏空心灵放纵，除灵魂探下已失控，却要暂停， 从何时湖面不冰封，汹涌声势听浩劫呼应， 到处缺氧只得哈 Percy 嘅无穷。 剛才呢我們就講了幾個現象啦，可能大家呢即係經過今次的疫情之後呢就會有所改變啦，即係日常的生活習慣啦、行為啊，甚至心態。 嗯， 咁我們自己又有冇啲咩嘅體會呢？ 係嗰四樣呢會唔會有啲係冇你冇提到喎、 啊、 我有啲想講喎、 啊、有冇啊我講先啦、啊、我自己呢就有即係多欣賞屋企嘅每一個角落咯，即係可能以前咧，淨係會覺得我放假我就梗係會約朋友出去食 tea 啊，出去玩啊，嗯、總之就 gathering 啦咁樣，總之就會出咗去嘅。咁、 嗯、 就如果真係留喺屋企咧，就真係可能好攰嘅時候就會成日留喺屋企，即係屋企嗰個意義就好似就係一個休息嘅地方咁樣， 酒店啦， 係啦，咁又唔至於完全唔黐家嘅，但係因為咁我一個人住嘛，咁、嗯、我就會覺得平時咧有嘢做，即係或者有活力嘅時候咧，都會出咗去嘅咁樣。咁但係而家因為今次即係成日會留家工作啊，或者即係抗疫在家咁樣啦，咁、嗯、你又開始咗煮嘢食啦，咁你又發現其實廚房都幾好玩喎。跟住又會覺得原來其實一個人攤喺度喺 sofa 度睇戲啊咁樣啦，都可以好舒服嘅喎、哦。即係你會發現原來屋企咧都係一個好好俾你去享受生活嘅地方。咁、嗯、譬如我唔出得去跑步啦，唔出得去做運動啦，唔出得去行山啦。咁我自己喺屋企咧就鋪塊瑜伽席咁樣，又即係拉下筋啊，做下運動啊咁樣。其實又有嗰種嘅樂趣喺度嘅，即係你可能點個蠟燭咁，你就覺得其實都好似幾有情調啊咁樣。咁你就會發現屋企都係即係你多咗中意屋企嗰個感覺喺度咯。 同埋 Kitty 嗰啲廚藝咧得到好大嘅發揮。 揮啦， 係啊， 我激發曬啲潛能 出嚟，好開心啊！跟住呢兩日冇煮到咧，我身痕咯。 即係呢兩日出街多咗啦。 係啊，呢兩日有朋友請食飯，咁我就冇煮啦咁樣、嗯。所以我覺得都係即係屋企個意義對於自己嚟講係有唔同度嘅，係、啊，同埋嗰個休息咯。因為以前可能就會中意忙啦，中意出去啦，總之就用盡曬自己嘅體力啦，無論你係做嘢又好，玩又好咁樣。但係而家唔係，譬如有時瞓得攰，或者你可能夏天即係濕重咁樣啦。以前咧就會覺得，唔得啦，起身啦，你冇可能即係喺張床度瞓十個鐘、十一個鐘。但係而家可能就會覺得，冇啦，你都係即係你身體緊要，即係如果你身體覺得未係好舒服嘅話，而你係有時間嘅，咁你就點咯，即係你點到你覺得你夠能力去應付今日嘅活動為止咯，咁我就會攤咯，係、啊，即係我呢排就會覺得個人好似即係你可以用懶嚟形容啦， 我覺得係慢活啊呢， 但係我就覺得係慢活咗咯， 呢、 這 個好好、啊，因為我平時都係咁啊，所以我覺得你係慢活啫。 其实唔经过疫情，你本身已经系咁 样，系啊，唔系懒嘅。 喂，咁我咧，你咧？ 我自己咧都系关屋企事，但系咧反而我就唔系话嗰啲享受咗或者识得欣赏屋企啊嗰啲。我反而系咧，我调翻转即系头先阿 Kitty 话斋，即系会系 hea 喺屋企嗰啲啊嘛。我头先都讲，我经常性喺屋企都已经做紧呢一样嘢。咁反而咧呢、這个疫情嘅时候咧。我喺屋企喐动多咗，因为咧我以前系屋企几污糟啊，或者我所有嘢都唔理嘅。我而家会好主动地去走去不停定时定候就淋漂白水落去啲水渠啊，跟住之后个厕所咪好容易发毛嗰啲墙上面天花板，跟住我系会经常性去搵漂白水去抹啲毛啊，因为我好惊啊啲毛令到自己身体唔好，身体唔好嘅时候咧，你唔知道会唔会容易啲人特别容易，即系你身体弱咗嘛， 抵抗力差咗 啦，容易病啊，又或者你容易中咗呢个嘅肺炎啊咁样，咁就会有好多呢啲嘅。揣測或者啲嘅擔心， 佢係好擔心，佢成日都覺得自己中唔 中，我成日都驚自己中，跟住我又會成日周圍叫人幫我買嗰啲噴霧啊，Kitty 又幫我買唔少，跟住濕紙巾我就會攞 Kitty 買俾我啲濕紙巾，我周圍抹，係啦，我喺個嗰啲尤其是門口啊。我会系攞住支喷雾，我喷出面嘅走廊添啊！即系我会帮埋其他嘅邻居咯，咁就喷晒啲走喷少少走廊，咁跟住之后就酒精咧就会喷 lift 嗰啲嘅剂，帮人喷埋。跟住最好笑系 你嗰栋大厦几好， 干净 系啊！即系最好笑唔系啊！嗰日先喺 lift 度见到只大曱甴吓到我唔够，我吓到我行楼梯行翻上去行到黐线啊！咁跟住但系咧就有啲人都会嘅，即系啲邻居嗰啲都会 feel 到你嗰个嘅窝心，因为我觉得。咁譬如我撳 lift 嘅時候，既然我隻手污糟咗啦，咁點解其他人都咁污糟，就加重咗嗰個危險噶嘛？咁不如我幫你撳埋咯。 反正都係要消毒噶啦，一次過啦。 係或者大家其實見到咧，有時見到我咧撳完之後，我就噴噴噴，跟住啲人就喺度，即係你 feel 到嗰種唔係恥笑，佢係真係窩心地。 好多謝你啊！ 係啊，即係你會見到佢之後微微地岌一岌頭或者點，但係你會 feel 到佢哋係。即係明或者佢多謝咯，咁而有啲嘅看監嗰啲或者其他人經過都話，我哋會消毒㗎兩個鐘時，我知道我都知道你辛苦，我話唔緊要啦，我都係順便啫咁樣。即係我反而會係多咗呢啲嘅清潔嘅動作， 即係衞生意識高咗好多。 我好耐冇做過清潔嘅嘢，我 連 掃地都唔掃㗎。 可能係你人生好大嘅轉捩點啊！係你從此之後變成一個好整潔 啊！ 改咗名啊！最近系点啊？消毒大队长， 好好啊！即系唔系你啡啡咁 啊？ 喂，嗱，我嘅体会咧就啱啱同你调翻转，即系我以前咧，即系可能冇咁，即系我都系全职妈妈喺屋企，但系我啲细路唔系全职喺屋企啊嘛，咁所以其实都系有限嘅时间啦，同佢哋见面。但系呢段时间就大家24/24咁，日日都喺屋企咧。其实我就发现咧，即系你就即系卫生意识。高咗變成一個企理嘅人啦，我就發覺咧，唉，原來我大女真係極度唔企理咯，嚇，即係以前都唔覺得佢 又 正 啲講大女壞話咧， 聽唔到噶啦。咁亦都其實我想講就係了解屋企人多咗，尤其是我覺得我了解我嘅父母多咗，尤其是我媽媽。 點解咧？ 佢唔喺香港住嘅， 係咯。 咁我一向以為佢都係好 tough 嘅人。 即係因為我哋細個咁樣，佢嗰啲喂湊住三個又去街市買餸啊，咁樣即係又打你曬成頭家揼，即係好好揼揼好揼揼冚咁樣，都好叻嘅一個嘅婦女啦。點知佢喺呢段嘅情景就好似莫莉嗰種啦，即係佢好驚恐咯。即係佢個程度可能係比你咧係再嚴重多好多倍，係驚恐到會影響自己身體啊。 哦，係啊，太擔心， 係啊，太擔心啦。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啊，原來我了解屋企人多咗。咁呢段時間其實我都覺得我反而關心佢多咗。即可能以前都冇咁勤力地去問下媽媽嘅情況咁，即係經過呢次咧，即係而家每一日都會問候佢啊，因為佢呢段時間發覺，喂，原來都會細路仔咁樣，係要人氹啊，有人即係話俾佢聽冇嘢㗎，冇嘢㗎，唔使擔心啊，咁樣咁嘅程度咯。 係啊，因為有情緒啊嘛。係 啊， 即係可能你平時即係由細到大，佢未必經歷呢啲嘅時候，佢唔會表現出嚟嘅。但係今次呢件事係能夠令到佢另外一面。就擺咗出嚟俾你睇咯， 係好脆弱嘅一面啊， 其實太近啊呢件事。 呢個唔止屋企人啊，因為我發現一啲朋友咧，其實你都唔會。從來唔會見到佢呢一面嘅，即係嗰啲驚恐啊，或者憂心啊，甚至即係好似阿 Annie 咁講啦，即係可能情緒會好差嘅，亦都可能即係連街都完全唔夠膽出嘅，咁你就會覺得哦，原來佢都有佢脆弱嘅一面嘅喎，咁樣咁所以係咯，即係大家喺呢件事上面都有對大家了解咗咯。 天着湿棉被，谷了千啖气，不如跳起再望落去出气。当下把男友怎算得唯美？对峙要再次说起，他开声就听候，扭咗不用转悠，一心征服我宇宙。哦哦哦哦，委屈得难接受，当吹之根扮狗，伸出我乖乖的手，俾你搂，搂搂搂到爆，皮搂搂肩搂搂到爆，剖析那只魔咒，哦哦，搂搂搂到爆，差点将 keyboard 打穿先好。 就嚟去到晚上十一点半钟，听紧有梁超峰嘅日明啊！听完新闻翻嚟会有 Lady M 计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率领主要官员到北京，获身兼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接见，听取港区国安法的意见。他在会后引述韩正说，中央坚定不移立法，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韩正又重申，法例惩治的是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人的行为和活动，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林郑月娥说，特区会十分支持和配合，在港区国安法立法之后要强而有力执行。他又说，中央部门亦都准备在北京和深圳举行座谈会，等香港各界人士表达意见。韩正和林郑月娥会面大约三个钟，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公安部部长赵克志亦都以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出席。教育局宣布，继全港中三至中五级学生在上个月27号顺利复课之后，小四至中二级别将会在下星期一复课。教育局提醒各界继续提高警觉，学校需要继续执行各项防疫措施，包括进入校舍前量度体温、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经常佩戴口罩等。至于跨境学生的复课安排，涉及两地出入境管制、防疫抗疫政策以及交通安排等范畴，需要视乎届时疫情的发展、口岸交通、人手等情况，以及同多区学校商讨交通的细节。教育局希望争取为中三至中五级的跨境学生在6月中复课， 等中三至中五级跨境学生复课安排落实之后，会再研究为年级较低的跨境学生作复课安排。本港今日无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至今累计1093宗确诊同一宗疑似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当局正系尽快为沙田沥源村六全楼居民进行病毒检测。对于有建议认为应该为住户进行医学监测，陈肇始话，当局收集样本瓶同呼吁不适嘅居民求诊作用都差唔多。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赞成应该对六全楼居民做医学监测，又建议在高危处所工作的住户暂时不应该翻工。立法会听日继续审议国歌条例草案，在休会前进入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审议条例草案的修正案包括降低违法最高刑罚至监禁一个月或者无需监禁等。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早前决定安排30小时审议草案，预料在听日表决草案。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6175点，升4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17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8.99，瑞士法郎0.962，加元1.349，人民币7.12。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7.81美元，卖出1699.3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那个是非法集会，出席的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不知道吗？还有现在这些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和你的朋友都不要去，不要助长暴力，我们才可以快点过回平静安乐的日子。 迪神，如果要你用一首歌形容师培，你会用哪首啊？ 当然是这首啦。 跳着我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 迪神，师培哪里有小酒窝啊？ 不是啊，我说他睫毛长而已嘛。你看他又长了。 跳着我长睫毛。 想知师培条眼睫毛有几长，今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午4-6，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迪神师培的寻常事认真做啦。 唔止长啊，有啲识闪噶，你系咪要睇啊 ？CIBS 扮靓天才， 我哋有扮 喺 CIBS 平台，你想讲咩都得。 靓系要睇外形啦，睇形状啦，睇线条啦，睇配合啦。 有讲靓嘅节目，又有讲食嘅节目， 赢一世，食一世。 其实食物味道可能都带住我哋一个人生故仔，鼓励人嘅一个方法。 Voices from Hong Kong, I am 唔同族裔嘅人都可以发声。 I am Nancy, an Indian raised in Hong Kong.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二头六月 Summer Fun， 白元浩和你寻开心。 乜嘢方法令你减压同埋保持笑容呢？ 我将两个方法二合为一，就是运动加埋音乐啦。一有时间我就会跑一跑，松一松，顺便用汗水带走负能量。另外就是听下 J-pop 日本嘅音乐啦，入面嘅信息同埋节奏带俾我好多嘅正能量噶。当然啦，如果可以两样一齐做，咁就真係连瞓觉都可以保持笑容啦。 Nana， 莫莉同我着校服着成点啊？ 阿朱妈着校服咪四个字咯，惨不忍睹啦！ 唔系啊，我觉得 Kitty 几好啊， 我都觉得茉莉着得几靓、啊。 我哋相信听众嘅眼光都系雪亮噶噃。 唔信？听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茉莉仲有 Nell 主持嘅敏感时刻。 咁啊，记得留意埋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Live 版啊，睇下你哋只眼系咪真系咁雪亮。 隔咗一年半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有啲咩唔同呢？ 今次用 call 嘅，咁啊冇面对面，咁所以咧大家都好似好唔敢整蛊我咁啊！但系我深信下次再见翻面嘅时候，佢哋一定又恰死我。我系 Cass 黄贤，想知道我同一年半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今日 Lady M 即系六月，所以咧就请嚟一个花艺师，佢叫 Tiffany， 有一个后生又系靓女嘅女仔嚟嘅。见到佢好有气质，同我真系好大对比。我希望可以沾到佢少少嘅贵气啦。好啦，你好啊 ，Tiffany。 你好啊，你好啊。 我想问一下咧，花艺师系咪你第一份工咧？ 花艺师其实系我。應該咁講，係我第一份自己出嚟創業嘅工咯。咁其實我自己之前就係打工嘅，都係咁。我主要都係做啲 office 嘅工，係啦。咁花藝師其實係我，即係點講咧？直頭可以話我以前係完全唔係我的興趣嚟嘅，所以係幾有趣嘅我。 係嗱，其實咧嗰、那個嘅 office 咧，仲要唔係非一般嘅 office， 亦都係一份咧好專上嘅工嚟嘅，因為係做 marketing 嘅。 好專上咩？原來做 marketing， 起碼俾人哋感覺好專業先啦。你有冇睇之前毛姐啊？ 哦，係咩？我自可能我做過 marketing， 我覺得 你放心放心，你冇毛姐嗰啲面 係嘛？ 唔係一睇到個樣子就知道自己好親好親民嘅，都好接近嗰啲。 其實我自己覺得 marketing 都幾打雜 feel 啊，但係 anyway 啦，我覺得係我之前係做 marketing 嘅，咁因為我自己本身讀書都係讀 marketing， 咁所以順理成章出嚟就揾翻相關嘅工作咯。咁我自己做過都三至四份，其實我都係一個成日轉工嘅人嚟嘅，即係我由畢業到我而家自己出嚟做生意，咁中間即係之前啦都做過諗三起碼三四份嘅 marketing 嘅工作咁樣。 哦，即係全部就算三四份工都係關 marketing 事嘅。 冇錯，全部都係關 marketing 事。 咁既然咧你又唔中意花啦，算唔算叫憎花咧？ 系咪憎咧？但我完全对佢冇感觉，即系我唔会要求人哋送花俾我，亦都唔希望佢会送花俾我。 即系情人节嘅时候，你会不屑你啲同事收到花，系咪咁咧？ 又唔系不屑嘅，即系我从来都唔希望我会收到花咯。 即系见到花，咁啊点啊？我都唔中意噶嘛。我想问啊，咁如果系咁讲嘅话，点解你突然间而家又变成一个花艺师咧？ 其实系应该咁讲。應該是講我點解會出嚟自己創業啦。咁我自己咧，頭先我講到話我成日轉工啊嘛，咁即係我都會反省自己究竟係咪啊我嘅問題咧？點解我成日都中意轉工嘅？咁話説咧嗰陣就即係都有啲朋友自己出嚟創業嘅，咁佢有一句説話咧就類似係提醒咗我啦，就話其實你冇諗過點解你成日轉工咧？就是、因為根本你就唔適合打工，所以無論轉邊一份工，你都係會想走咯。咁我就喺度諗啊，其實我自己。我都幾有自己嘅諗法嘅，所以我係想即係創造一啲屬於我自己嘅嘢啦。咁點解最尾係揀咗花呢？其實係好唔打唔撞嘅，因為我自己就做 marketing， 咁我就曾經啦試過賣衫啊，或者賣 accessories， 即係一啲我中意嘅嘢。咁但係 D N 我又放棄咗咁樣啦。 咁點解你中意又要放棄嘅？ 我呢個就要講到係因為我。又唔係一腳踏兩船，即係我同時間做好多嘢，我又打份工，然後我又上網可能買衫，咁其實 分唔到心， 係啊，分唔到心，你真係詞彙好我，係啊，係啊，分唔到心，咁所以就最終係放棄咯，因為你始終兩樣一齊做咧，兩樣都做唔好噶嘛，咁而最終點解我揀花就係都係機緣巧合咯，咁即係之前有個朋友佢就做花嘅，咁我就好。 求其講咗句話，不如我幫你 market 你嘅花啦，咁樣咁就開始咗啦。 但係點樣 market 花咧？我好想，我好好奇呢一樣嘢噶， 因為我係嗰陣嘅工作，我比較多做啲 social media 嘅嘢嘅，咁我就覺得。即起碼而家 Facebook、Instagram 都一定係要有噶啦，咁我就想揾一樣嘢去賣，然後我幫佢做個 branding 咁樣咯。 嗯，因為都要有宣傳嘅渠道，都要有個策略或者點樣部署，點樣可以多啲人了解。係 啊。 咁如果咁講，你又唔中意花去到，你第一都算係第一個創業嘅時候就已經接觸花。由一份 marketing， 即係我頭先都講話都算都好型啊，好高貴嘅工啦。跟住突然間變到咁嘅時候，會唔會中間都有矛盾十五十六咧？因為人工都唔少嘅喎，你突然間出嚟創業嘅話，你可能蝕錢嘅喎。 其實我 你做 marketing 應該好了解。 喂，其實真心。我覺得做 marketing 人工又未去到，即未去到高到我冇喐佢唔得嗰種，咁所以同埋我自己一定會十五十六嘅，咁我即我做花藝師嘅時候，其實我唔係即刻辭職去做嘅，我係都係一路做住。即一路打住工，然後一路去即做一啲網上嘅 branding 嘅準備啦，咁然後。即係你話我最十五十六個位就係我辭職嗰刻咯，咁我辭職嗰刻其實我都未有而家呢間鋪嘅，我都仲係做緊網上生意，亦都唔係話特別賺得多錢，但我就自己覺得我點都要去試一次咯，咁我就覺得唉，不如真係試一次啦，咁我唔試嘅話，我呢世都唔會知道我得唔得噶嘛，咁我就辭職，然後就全時間就做花藝師咯。 我成日覺得咧，就算你爭一個人咧，都用好多時間你先至可以望得嗰個人順眼噶嘛，咁如果你話唔中意花，去到變成一門你自己嘅工作嘅話，我相信係嗰個時間或者嗰個感覺上面更加難。你用咗幾耐時間去由唔中意花去到中意花？ 其實我又覺得咧，唔算好耐，因為我之前唔中意佢，係我唔了解佢，係我咧實在即係我一嚟我唔係特別中意收花，亦都冇去行花墟嗰啲嘅，即係對植物嗰啲我都完全係冇興趣嘅。咁我覺得呢個係我有冇去了解佢或者認識佢嘅問題咯。咁係啦， 你嗰陣時唔了解花去到咩程度咧？即係會唔會菊花劍蘭啊嗰啲，即係都唔識分？ 唔識噶，唔識咩叫劍蘭，就係識玫瑰繡球咁樣，即係完全。是那些 反而識繡球不識劍蘭， 是啊，不識分他們，總之就是知道玫瑰和那些很普通的東西，還有我印象中的花就是比較少少涼涼地或者比較傳統少少嘅花，咁我就即刻就對佢哋冇興趣啦咁樣。咁因為你如果唔中意花，你根本就唔會去睇而家花藝師做緊咩噶嘛。咁我就淨係可能睇電視見到人哋啦收嗰啲花，咁就對佢嘅印象就唔係咁好咯。咁同埋即我對於啲要花時間去。養啊種植嗰啲嘢咧，我係冇乜興趣嘅，即係細個可能 even 養龜啊、養倉鼠，我都係好快就唔養嗰啲嚟嘅。 你有冇諗過其實你底子裏咧骨子裏都係冇姐？ 咩啊？ 冇姐即係阿孫軒噶。 哦， 因為要好快得到個結果， 係咪咧？可能 慢性嘅嘢咧就冇乜興趣。 可能係啊，可能係啊，都關事嘅。係啊，咁但係我自己就。點講咧？做 marketing 咧，你始終都要了解個 product 嘅，你唔可以對佢完全唔知嘅。咁所以我就自己都去學咯。咁我學咗之後就覺得，咁當然初頭學就唔係即刻中意啦，就覺得哦都係咁啦咁樣。咁但係我點解開始中意花咧？就係因為我睇好多即係外國啊，或者即係其他花藝師做嘅 product 出嚟係好靚。睇嘅過程令我對花改觀，同埋。其實花原來真的有很多，即係佢哋而家農場種很多新的花啦，係有很多很 fashionable 和很 modern 的色或者花材，所以我自己就慢慢越看就越著迷，就覺得啊好靚啊，跟住之後就直頭可能去買。即外國去學咁樣咯。 哇！由一個唔中意，跟住之後唔中意花，去到跟住外國學。聽你咁講咧，即條路好似好順暢咁啦。但係我依然都係好唔明嗰樣嘢，就係你連即劍蘭都本來唔知係咩嘅時候，到你要接觸花，你會唔會覺得特別難咧？因為劍蘭都唔知係咩喎。 會㗎，會㗎。即係我係完全唔識花之餘，亦都當然唔識點摘花啦。亦都你問我啊，呢只花幾時係花季啊？ 我完全是不知道的咯。那全部都是上网找的，同埋即都是问朋友或者上网自己学咁样啦。咁所以是难的，因为是完全一样我不熟悉的，都是我不喜欢的东西。咁但是我自己边做边学的。咁因为有些嘢呢你一定是要试过你才会记得或者才会熟悉的嘛。即你就咁同我讲啊，俾一百种花你去记，其实系唔会记到。你永远都系你要去试咗、睇咗，即系时间咯，咁就会开始慢慢熟咯。 嗯，我好好奇咧 ，Tiffany 咧，佢喺边度度学花？所以而家休息一阵先，一首歌翻嚟之后，再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香港可以喺边度可以学花艺呢？ 开辟个地方，想栽种什么，无需要太多，许一个愿望，浇水那样多，但也无花也缺果，转眼是一过，何时会盛放？期待的漫长道路亦不枉，栽种那结果没有如果，无望天边有亮光，无望种子会盛放，于彷徨里相信未来那点光，沿途崎岖不要慌，难越过，仍能扶着光。学到太多，期待的漫长道路亦不枉，栽种那结果没有。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好啦，一首歌时间翻嚟啦，咁咧我哋咧身边嘅依然都系花艺师 Tiffany， 咁头先都讲开咧，就系话佢去由唔中意花去到开始去学习花，到欣赏花，咁咧其中呢个过程咧，佢由香港学下去到外国，我想问下香港，如果我都有兴趣做花艺师嘅话，我第一时间我可以去边度接触到花艺呢样嘢咧？ 其实香港呢，我自己 本身的認知就是一些比較正規一些的課程啦。那我自己都曾經想過，可不可以去學了這些呢，就是有一些基本的 社區那些會那些是吧，興趣班興趣班。 是啊，那因為如果你是未知自己是不是想做花藝師，那當然你不用花那麼多錢去學啦。我就走去一些可以說是小店或者是香港的一些花藝師，我去學興趣班先的。因為覺得我還未喜歡花，也還未認識花，我就覺得讓我自己試一下先。然後我學完之後，我就即第二次我就已經是去外國學的了，因為我覺得我直接想學我喜歡那些 style 的花，那我就不想我都不知道是不是這些叫懶，即 我不是那麼想讀一些很正規的課程，我就想直接去學我中 精啲嘅學啲， 係或者我直接學我中意嗰花藝師嘅 style， 佢嘅精髓或者佢點樣去創作咯。咁所以我就選擇咗去跟我中意嘅花藝師 rather 定去讀一啲課程嘅嘢咯。 好啦，咁你頭先都話有興趣同一啲你自己翻去欣賞嘅師傅去學啦。咁你見到師傅嘅時候，使唔使即係好似紅虎子咁，即係話俾佢聽，我有幾有誠意，好想跟你學啊？定係其實唔係嘅，佢見到你望你個樣子，你有潛質做花藝師，我就即刻收你啊咁樣嘅。 哦，其實我又唔係嗰啲跟師傅嘅，即係我係純粹。佢自己本身都有開辦一啲課程嘅，咁但我就報 one on one 嗰啲咯。咁因為我就覺得一場去到，咁不如一次過學曬一啲我想學嘅 items 啦。咁嗰啲係唔需要話去扣門啊，你可唔可以收我嘅？咁即係純粹係佢自己 one on one 嘅一啲課程咯。 係，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你自己覺得由唔中意花到學習花到欣賞花到而家係個花藝師。最困难学习的时候是哪一部分呢？ 最困难 是不是他的种植方法呢？因为就算到现在我种文竹都死了你是不是想笑我呢？ 最困难可能就真的好像你这样说，不是怎样种的，就是可能怎样，我们在香港呢是没有农地种花的嘛，我们全部都是靠外国 import 入来的，要好熟悉佢哋嘅運作，我反而覺得係即係嗰個運輸啊，同埋點樣保持個花新鮮度，去到個客嘅手中都係仍然咁靚咧。咁我覺得呢樣嘢係要去摸索嘅，因為嗰啲都唔係即係唔係你控制得到嘅嘢咯。 最後你用幾多少時間先算做學有所成呢？ 其實我到而家都未㗎，即係我覺得我要不斷去學好多新嘢咯，咁因為花咧其實唔係淨係學扎花咁簡單，好似我頭先咁講點樣保養佢啊，或者你拎到扎花翻嚟，你點樣去令到佢幾時開啊，或者點樣送去個客手上，即其實有好多學問嘅。咁我自己就係不斷都要去學習咯，同埋而家即太快啦，大家個 trend 走得咁。譬如話以前可能係興美式嘅，跟住之後有歐式嘅，咁而家又興韓式，其實有好多嘢會需要去學咯。咁所以你問我就係都係仲係學習。係 嗱，我頭先咧其實錄音之前咧，一見到 Tiffany 嘅時候，我見到佢係喺度整緊一扎花嘅，好專注啊！嗰個感覺，你 feel 到你係好中意嗰個花，同埋你好專注、好欣賞、好想整靚個花，即係令到大家都會好欣賞你。哇！嗰下覺得突然間覺得你好 charm 啦，即係我好想就係我希望我自己好似你咁啦。你我想問一下啦，如果下一集咧，即係你要教我呢個劣圖嘅話，你有冇信心咧？你望到我而家呢個樣 子，其實我覺得應該冇問題 嘅，應該有保留嘅，天文有保留。 嗱，因為我試過，即係我都有開 workshop 嘅，我試過咁多個人裡面，係得一個人，我覺得佢冇係啦，又唔係唔得嘅，因為佢最主要係佢冇乜心機，冇乜耐性啊，咁所以。其他都冇問題，我覺得 佢係咪俾人逼過嚟學噶？ 係啊，你點知道？ 係應該男人嚟 嘅 係咪？ 佢係為咗一啲目的而學嘅，即係佢唔係真心想學嘅，我 feel 到，咁所以就冇辦法咯。所以我覺得係一定係學得到嘅，如果你想學嘅話。 嗱，咁我想問最後一個問題啦，今集嘅作為一個好冇美感嘅人， 即係我啦，係咪都可以插出一盆屬於我自己 style 嘅花呢？ 絕對係，因為我覺得花呢技巧呢係好死嘅，但係你插出嚟嗰個 style 或者嗰個你所謂嗰個美感呢係屬於你自己嘅。咁所以就算可能我揀咗一啲花材俾兩個學生，兩個係可以湊完全係唔一樣嘅。 Tiffany 好好啊，即係呢個天即係呢個咩花藝呢個技術呢好死嘅，即係自己個美感先至係生嘅，即係我嘅美感唔同你嘅美感，所以我覺得靚嘅大家可以覺得唔靚。我好希望我觉得靓嘅嘢，大家都觉得靓。我觉得我自己做到嘅，下一集靠你啦。今集 thank you 晒 Tiffany。 叫做分手第二天， 系今晚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晚咧同样时间就有敏感时刻，转头12点钟新闻之后就有师兄祠堂，听晚见，拜拜。